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这是徐老师、李秀元啊。今天啊，我这个还想讲讲美国啊。 对对，帝国主义的深度大 啊，否认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 学习， 对吧？ 咱装个彗星 什么的，这个是 就是学习啊。在有些地方啊，他真是让我中华儿女感到很讨厌。我觉得这国家这么讨厌，就是我现在就庄严宣告，我跟你说，这出 他那个讨厌的看起来又听起来有点不是那种很震惊的讨厌，他是真的讨厌， 是真的讨厌。不像你们台湾人跟美国那么亲，我现在对他没什么感情了。我原来我很崇洋媚外的，你知道米国那家伙，一切都是美国的好， 老 大米 的， 对， 米 国。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， 中国人有钱追就像老甩大米。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，先要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秀妍，你是做旅游节目的，是吧？ 对。 那你说我的旅游心态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的旅游心态啊，是啊，就是到哪儿待着就不想去，去了就不想回来。 你知道吗？ 这是我的旅游心态，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咱们说去哪玩，总是说公差工作，或者是有朋友拉我去，我是永远不会主动的想去哪儿，我不会的。 跟我正好相反。 但是我一去了呢，我就乐 不思蜀， 就不想回来。我是这么一种人，你知道吗？ 这也不错。 有了这个前提，你就可以知道我最近碰到的这个事情。这公司这个出差啊，要去美国。然后哎，咱们凤凰卫视人香港公司这个秘书啊，哎呦，这个真是把我武装到牙齿，那为我考虑的，咱也不懂英文呐。好像我跟你说这个材料，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哎，你们看看我这表格，专门到照相馆去照一个特殊的这个照片， 还像犯了事一样的照片。 没有，我认为是我比较英俊的一个正面相。 其实还不错哎。 对，人家规定的这个照相的这个规格都是 不可以露牙齿。 头顶距离照片上端几十个毫米，下端几十个毫米，两个耳朵都露出来，这就不说了。一大堆表格是吧？哎，导演别出那么长时间，都知道我们家住哪儿了。就是那个表格让我填了交一份，我秘书就是让我填两份。本来呢，必须你看还给我这么多注意事项，跟妈妈似的就交给我，很担心啊。说你去啊，还有一些地方请你留意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份样本让你到时候参考。但是别的替不了，就是你去排队。去那儿摁手印，美国这还让咱现在还摁手印，那个没法记你，而且他得问你话，这个实在没办法记你。于是我写这么多注意事项，请细阅邀请函，以了解这次赴美的目的，请细阅你的航班行程资料，在申请表上要说明什么随行人员，但第34项的建议不写，第40项是要写为你填写此表的人，如果是你自己填，便什么不用理此项，记得签名。在附加表的第12项和第17项有些资料不详等等， 就是好仔细。 咱这公司这秘书已经考虑武装到牙齿了，然后我还得交800块钱呢。他已经说你不要在大陆，在大陆更困难，美国那个签证，说在香港算容易的了。 对，你看这边写一个申请美国签证，香港是全球最容易的，所以他叫你在香港申请嘛。 香港最容易的吗？ 对， 这是报纸上这样写的，然后这也是那个美国大使馆说的。 香港啊， 应该是最容易啊，不容易吗？ 你想想啊，这个美国政府你要听一听，我就付出去，我不住在香港，为第二天早上6点就得去排队啊。但因为预约的那个破时间，好像还在网上预约，乱七八糟，我都不懂。约8点那样的话呢，比人要自掏1000块钱，我在香港住一晚上酒店，好家伙，这我得等着。第二天那么早起来，我平常下午才起床，那么早起来。就开始排队，那对，那真叫英文字母 S， 好家伙，不是 雪龙一样。 去了之后，先告诉你，到那排那队，排到那儿队，再排那队。我跟你说，到了那儿，尽管我准备了，我这个我们公司给我准备了好几个表格，就是以备不时之需。即便那样，他还要让你填一个表格过来。你排到第几名的时候，又过来一小姐，你再填。我一看那表格呢。其实跟这个准备好的表格内容大同小异，他就是腻歪你呢，就是你再填一遍，我这不懂英文呢，这还不懂我们提供服务，当然可以问呢，几十个人那么多老太太在旁边围着那小姑娘问，我怎么问呢？我只能问我们公司同事，还得讲英语，我说哎 ，Felix Satellite Television 就听不清，哎呦，反正乱七八糟，算是填好了。填好了，进来之后 陪你去是吧 啊，什么 早上六点谁陪我去啊？嗯，和折腾三个小时的队，就算进了那个美国那个什么领事馆的那门了。 嗯， 进门然后把包、金属物品、钥匙、手机关机，所有电子器件要关机啊。关机，另外拿一小筐给你存起来，然后、人肉体要过 X 光机， 发现说 这反正穷给你霍了一栋，进去之后又拿一个什么就是派筹的，轮着等你叫号，比人的号是 A204 嘛，轮叫号啊，然后这个 你要排在 A 不错，没排到 Z 叫号，我一去啊，咔这我一看正好是一金发碧眼，是一外国女人，大肚子的，怀孕的。 哦， 我还挺高兴，我想她怀孕了，她对我能比较有母爱，对吧？不会特别难为我。哎， 你看我人家有母爱。 对，然后他其实很多人到美国签证使馆的时候，他都会选哪一个窗口的看起来最友善。 对，好多人就是 很多地方的这个 太难签了， 移民的人呢都研究。 嗯， 因为有很多你知道像上海北京啊， 嗯， 有很多人他们都里边有几个签证官，他们早知道， 然后 他们就还怎么样轮上谁，谁会提什么问题，因为有的人已经拒签多次啊，有的人的全部生命就掉在这里。比方中国有很多人，他所有的目标特别是前些年就是去美国读书或者去美国什么什么，这是他生活当中唯一目标，所以如果有一次拒签对他就是打击就非常大，然后他以后他就建立了一个学问了，在中国是有一个美国签证学的，你知道？ 对，这签证学书皮上你知道吗？写着一副对联，是充满了狐疑，这么看着我啊。然后 认识你对不对？ 没，语言不通啊。 不是他没看过你的节目吗？ 他那看什么我节目？就那个语就是错，我也不懂英文呐、啊。于是又找了一中国人，拿着一电话，哎，真好玩，拿电话我才能听见。帮他中间翻译，翻译问题，然后我就一直微笑。咱中国人真是泱泱大国，一直我他对我那样，我就对他一直微笑。就问我，就说你到美国干嘛？我主持电视节目啊。那你主持电视节目是在美国拿钱呢，还是在这拿钱？我微笑，我说你看，我当然是拿年薪的，我香港公司给我钱，我们不在美国拿钱。他就怀疑你在美国工作， 对他怀疑 挣钱，知道吗？ 非法打工， 这我能听得出来。然后又问，就说你这节目。在电视上播出吗？是在北美地区播出呢，还是在全世界播出呢，还是在香港播出？这我有点问糊涂了。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啊，你心里没鬼也给问有鬼了，就是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 的目的 是什么目的。 你不用想他的目的，你就照实答嘛，就全球播的。 可是如果说你 凤凰在北美有工作，有 我又怕答错了。 对，万一说北美， 而且我确实不知道，我这人就是两耳不闻，你派我到哪干活我就干活，我是照实说呀。 嗯， 我说这事儿是我们领导规定的，我就是一主持人嘛，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这录完了他愿意在哪儿播就在哪儿播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说你可以去问上面有一个联系人，那个就去问那个人，然后啊这玩意儿问半天，最后就把我那护照啪叽给我扔出来了，说我们对你啊有点怀疑，不是问题，就是说那个什么你先回去啊，那个我说什么我排了三个小时队让我先回去，他说你先回去，我那个我们需要打几个电话。然后呢两天之后某一个下午你再来排队，我微笑着跟他说，我说我不可能再来排队了，拜拜。 他不是，他还有一句英文，你唯一那天说了一句英文 什么？ 你先告诉我 I will never go to your country。 对对对，唯一会了一句英文，就我你看我现在都忘了那句英文大概意思，我说我不可能再来排队了。扬长而去啊，当时扬两袖清风，就人没有傲气得有傲骨啊，对吗？当然这傲骨美国也看不着， 心事嘛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我就觉得你就通过这个事儿你就知道我是这种心理的人，我不是那种多想去你美国那儿的人，是吧？ 就所以好好玩， 要不是公差，要不是说我们公司说帮我，我真是想庄严宣告我就不去了，除非你们美国人民大力邀请我，对吧？你这个有点气节。 不过其实你知道，因为美国人他们九幺幺之后，然后他们其实对很多的事情都很怀疑。那我记得我十几年以前，我一开始的时候去签美国签证的时候也是很麻烦啊，公司给你证明不够，然后你还要自己的，你这次没有把你自己身家财产报出去吧？ 不，我就跟你讲，哎呦，你看这是银行的支票，证明我有钱。这是复印的，这是英文，我看不明白。Entry date time 就是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回。哎呀，这是照片的规格，你看画一脑袋。这是赴美签证所需文件，申请收费收据，申请表 DS156 已在网上递交。16，这次对男的，你知道吗？16到45岁的男士需交另一种特殊表格，叫 DS157。 怎么了 ？DS157 表格。 照片有特别规格的，公司信、银行加签、邀请函，什么不少于6个月什么在美停留时间的护照和副本，这个如果你曾经拥有美国签证，来办理签证时也必须一同带来，这香港通行证副本、香港身份证及副本、个人经济证明，你看我这、通行证，我这个护照，我这个香港临时身份证，我这个公司日程表，我这个税单，好，你说这一大堆，最后把我扔出去。 我作为旁观者说句好吧。 好， 我觉得 不要气， 就是因为 我面向奸诈吗？ 不是奸诈， 你就是笑， 就是因为你是名人。 不，他不认识我了， 不是 在香港没人认识， 就是因为你是名人，你已经习惯人家认识你了。 我不习惯。 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办这样的事情呢，人家要是知道了的话呢，人家会比较通融的。假如你是一个一般的，你现在要美国去留学的人， 我坚决反对你的这个。 我跟你讲一句，签证哈，他刚才讲的这个态度哈，是非常正常的，是非常正常的。 对， 他有权怀疑人。 对， 就算他给了你签证，你在入境的时候，他还能拒绝你的。 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认为唯一的理由就是什么呢？我后来昨天晚上我就研究了一下，我发现呢，我的情况很不一样。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要去的，有些是在美国上学的留学生， 对， 人家回来探亲，那么让人家等半年，就不让人家回去了。人家在美国公司还有工作，人老板都把他炒了，他回不去。有的是父母要去的，这是必须要去的。我为什么烦了？我为什么庄严宣告？ 你是工作， 是因为我根本没什么必要去，我并不特别想去。 你没有那个需求， 无所谓。你要这么对待中国人民，那我不去了。我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意愿要去，倒不是说因为我习惯人家对我有什么特殊待遇， 但是他不 care 你的心情啊，这是你个人的心情啊。他假定所有你来申请签证的人 都是 非常急着要去的，他已经习惯这种情况了，你知道，你只是他一天接待的100个、50个人其中一，而另外几十个人都是可能不是像你这样的心情，对不 对, 对， 所以他已经习惯他这样的对待，已经，而且你中间没回答出对他的一个问题，可能我不知道，现场我不知道，可能你的态度跟其他的，你虽然笑得这么诚恳，但是从我们的看得出嘛，他心里是一肚子不 快。 还有一个， 有的人是真的就是仅仅因为怕麻烦。你像我们凤凰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副台长跟我就一个路子的，就是说要去法国去开会考察，也是因为那有些中国人呢、是你稍微搞得麻烦点算了，有什么可去的，就他就不去了。 不过其实刚刚那个子东讲，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是程序上面，另外呢其实你不是唯一一个，你记不记得之前的事情闹得很大，就周星驰他要进加拿大、就加拿大也不让他进去， 他那个是另外特别的原因， 他一直记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是很挫折，你知道，他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怀疑，像我现在都没有结婚，然后我去很多地方的时候，他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就要进来嫁人的， 对， 然后你是男生，你是不是就打算去那边去娶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就拿到那边的国籍？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理由去怀疑你，但是他每一个理由他都是把人性做成一个比较不好的。 他跟周星驰那个情况完全相反，他那个是人家不知道他是窦文涛，周星驰那个是人家知道他是周星驰，所以特地不让他入境。那是 为什么知道反而不让他入境？ 因为说他有什么什么什么背景了。 画圈圈了， 你要说这照片照的还是 真 帅啊， 很帅了，画圈圈 没有感动他怀孕的美国妇女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啊，哎，子东老师说说看，我这个是很普通的个案啊。 对，在美国啊，这个很多人有的是拿签证，有的是进去了以后拿绿卡，还有的是宣誓公民，每一次都是很多很多笑话，很多很多悲剧。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悲剧，一个老太太，中国老太太到了那边以后，因为时间久，她本来也不必要做美国公民，但是如果她做公民以后，她可以拿到那个经济的补贴啊，她有一笔钱可以拿到，那么她就为了这个事情。可是那个老太太年纪很大，她根本不懂英文，她怎么来做这个宣誓？因为她中间问问题，结果下苦功啊，把整本材料，哪一年美国总统什么年龄哪一年出生，就是自己标了1、2、3、4这样的符号，然后去打听人家问题的次序，一个一个打听，找好后门，知道哪个考官，全部这么准备了好几年，最后去考了，最后还是不成功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家告诉他进去以后呢，第一道程序是需要他先宣誓，结果呢，那个美国人呢，在这个程序之前都到那个程序的，可那美国人在这之前加了一句， today is very hot， 就是说外面 很 热。 嗯， 他没听懂，他人家说外面很热，他就站起来了，就完了。后面的什么总统都不要他背了，因为美国人看到我跟你讲天气很热，你站起来干什么？ 所以 这那个老太太回来，子女啊都安慰他，因为七十多岁了，你这好的，最后他好像最后还是考出，就反正是一个悲剧，所有的子女都为了他。 我妈妈当时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因为老先生老太太都不懂英文，真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，然后用国语的发音去标他，然后慢慢的去学每一个总统的历史这样子。 哎，当然了，这个确实。我现在觉得啊，我个人的悲剧是我只是时代悲剧的一个小部分，不是我 引来很多人的共鸣。你刚才讲东西很多人， 不过其实文涛现在也只是刚开始，你要知道你签证过了以后，然后你海关还有一个也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。 我昨天看了看，我就觉得我真是属于那种因为是去不去无所谓， 所以会是工作。 但是好多人，怪不得中国那个留学生组织在美国的现在就团结起来向美国抗议呢。 对， 就你这个你就侵犯到他的人权。但是呢，有个美国签证官就说，他说他每一年七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逾期不归的。他说，你说这怎么办？他说这也是，说这里边现在在探讨一个词儿，就是说这叫什么官呢？安检还是裁判呢？我都不懂，他这怀孕的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叫什么签证官？ 移民官 。说他叫自由裁量。 对， 自由裁量这是个法律上特别难弄的一个事。所谓自由裁量，就是他说了算。 对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海领事馆外面的那些签证学的研究者们，他们最不可捉摸的就是说，他说美国最糟糕的就是不知道它的尺度。同样这种自由裁量啊，在另外一些国家都是有尺码的。 啊， 你1500一个红包，你2500一个红包，你给个价，你怎么着，你明的不 给， 暗的给 钱。 很多国家很多事情，你比方说咱们。不说签证吧，咱们你要批一个文件，我批一个项目，什么最后都能打听到一件儿，对不对？咱们都能研究出来，很多事情都这样的嘛。可是呢，美国人他是什么？第一，他不敢收钱，不是说他不贪钱，因为他这个公权力如果收钱罚得非常重，但他又有很大权力，所以他今天早晨早餐没吃好，吃好了，今天在小孩肚子里踢他不踢他，都会影响到你的命运。就是真的，这是毫无办法的。他只要不牵涉收钱，他就有权利在他的权利范围里。 问题是 任意而知。 问题是我听那个常年签了好几年那种人呢，说到最后这就跟这个哲学的最高境界一样，到最后是无为之境，就什么都没用。什么专家教不是，就什么专家教你的办法用？你是微笑还是冷峻？你是自信还是自卑？你说你是结婚了还是没结婚？什么都可能有用，可能没用。甚至现在有些人，那个年轻人排队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见过，说有一个人碰见过吗？在他前面排队的，说哎，那我能不能站你后边？他说那个签证官，我每一次碰见他， 对对对， 他都把我弄回去， 对对对， 我排你后边。果然排在后边那个年轻人就签到了。 对， 所以你这个东西有什么谱？ 不，如果说真是完全没规律呢，那也没法投诉。但其实又有规律，比方说我们在机场检查哈，很简单，他一看你的证件上是一个美国人名字哈，他就是快到；一看那个拼音读的，他美国读的不准的哈，他就是一个慢到。那个慢到检查就特别仔细的，翻箱倒柜。 所以上回我去美国嘛，咱也是就不懂英文，不适合去美国。我要差点把我抓住，我看是填那个就入境，你有否携带炸药？你有否犯罪记录？反正他那个是反问句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都是这个 yes， 不是我写的都是 no， 但是实际反问句的回答应该是 yes。我写那我就 应该是 no， 这反正的意思啊，就等于我说我携带了炸药，我有艾滋病，我有犯罪记录。后来鲁豫一看，你自己写什么呢？把你抓起来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秀媛的主意好像是唐人街去找个庙拜一拜。 其实你知道，就是因为这个签证官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讲所谓的生杀大权，所以有很多的家庭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分隔两地，比如说像是先生在外面念书或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太太要过去探访的时候，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像你说的可能一时犹豫，或者可能一个小小的文件不行，然后他就可能三次四次不让你过去。像我在网上看到就有一个先生在外面，然后他去帮他申请，他太太过来探亲，他太太签了四次都没签过，然后又去唐人街拜拜啊，烧香啊，然后他太太也去做足了各种准备，还是没过。 台湾多年来就流传什么内在美外在美， 就是都是这样出来的嘛。 什么叫内？ 什么叫内在美国 啊？哦，内人在美国，那叫内在美 啊。 外人在美国，那就叫外在美。很多这一类的家庭，多年来都一直形成，就是因为美国的移民制度构成。而且我刚才讲，他要是真的全球，他都是完全无规律的也罢。问题是，他对第三世界有些国家，特别是穷国，他还是卡得特别紧。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对大陆人的歧视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。